一旁刘婷和李成国也撇撇嘴，虽然现在大家关系熟了，但任小素这莫名的自恋与自信让他们还是有点不太适应。不过任小素是没法跟这仨人说实话的，如果他就直说了，那个赏金猎人我已经杀了，然后呢，梅哥马上就该想，你既然有实力杀这个赏金猎人，那当初为何还会被地府之术捆住？紧接着大家就会关心赏金猎人的那块真实之眼了，任小素自己留着还是上交？谁能保证李成果和刘婷这俩人真的就把任小素当成朋友了？任小素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刘婷给的感谢币呢，就算刘婷真心感谢过他，人也是会变的，任小素没必要把身家性命赌在这些人身上。此时还没人知道巫师历史上最客气的巫师已经诞生了，见证这一幕的人已经死亡。梅哥并未继续休息，而是带着任小素他们快速赶路。如今杀手已经到来，他必须在对方发起下一次袭击之前回到约克郡。对方选择在这里动手，恐怕也是不想在巫师国度领土上动手，毕竟国境内有巫师被人刺杀的话，那就代表着有人想要挑衅整个巫师组织。巫师组织竟然把自己比拟成神明，将草根巫师宣扬成神赐之子，那他们就必须维护这个权威。能被人杀掉的神明，那还是神明吗？所以巫师之间也有潜规则，有些事情即便做了也不能让世俗社会太过关注。就在几人离开不久，一名中年男人悄然来到任小素他们休整的地方。他先是查看了一下战斗情况，之前赏金猎人释放的火蛛术痕迹还在。紧接着他便追寻着戈壁荒漠上的脚印一路向南走去，看得越多他便越是心惊，因为他发现赏金猎人在撤离路上竟是选择使用火墙术，这就意味着对方遇到了比较棘手的敌人，想要用火墙术拖延对方追击的步伐。中年人皱起眉头来，这和他得到的情报并不相符。说实话，他也没想到这次计划竟然会失手。想到这里，他继续向前走去，于是马上就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施法现场，有限地术，有丰富术，甚至还有一些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的巫术。紧接着，他便看到地上的一滩血迹，几乎要被戈壁上随时刮起的黄沙覆盖了。他小心翼翼地将附在血迹上的黄沙拂去，而后看向一旁的某个限地术痕迹。他能辨认出有人曾陷入其中，并用突石术给自己解了围。看样子这里就是赏金猎人遭遇不测的现场了。中年人慢慢站起身来，从腰带上抠下自己的真实之眼吟唱咒语。下一刻，一头海东青从他的真实之眼中飞了出来，想要朝着西北方向飞去。可没等海东青飞远，地底下的土层突然暴起，中年男人仓促中想要后退施法，可这时他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扬起的黄沙与尘土中，一柄黑刀以闪电般的速度破开这一切，而后洞穿了巫师的心脏。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顺着刀势贴上中年巫师，仿佛与对方拥抱在一起似的。他将手中黑刀一捻，彻底搅碎了对方的所有生机，然后才慢慢地将中年巫师放平在地上。老许从中年人手中拿走了真实之眼，对方手指攥得很紧，仿佛死后仍旧对这块石头带着巨大的眷恋和不舍。任小素操控着老许将真实之眼拿在手里仔细打量，看样子搞真实之眼其实并没有多么费劲嘛，等敌人自己送过来就好了。他操控着老许将这块真实之眼揣进兜里，这才正式开始毁尸灭迹。之前任小素留着这一切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掉点什么。就在梅哥等人闷头赶路的时候，两个绵羊人忽然发现任小素仿佛心情很不错的样子。此时梅哥原本还算周正的棉麻巫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衣服上的褶皱看起来就像是被揉成一团又展开的纸。 两个绵羊人学徒更是疲惫不堪，他们的状态比梅哥还差，因为他们不会使用巫术对自己进行加持。然而任小素却一副轻松的模样，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赶这么点路就跟散步一样，反而还觉得挺惬意呢。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他收获了两枚真实之眼。刚刚进入巫师国度就有人送来大礼，这让任小素觉得就像是一个好预兆似的，自己以后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真实之眼。任小素忽然问道， 对了小梅，你说进入约克郡以后那些杀手就不敢如此放肆了对吗？ 是的。 梅哥笃定回答。至于小梅这个称呼，鉴于任小素救过他性命的事情，他也算是捏着鼻子认下了。任小素觉得有些遗憾，要是能用梅哥多调一些赏金猎人过来也是好事儿啊。 那个要不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我感觉你们这样跑下去可能会猝死。 嗯，这时候怎么能停下来，眼看着约克郡就在前方了。 任小素，你不会是赏金猎人的内应吧？因为害怕我们进入约克郡就没法下手，所以想要拖延一下。 任小素没好气地扇了刘婷后脑勺一巴掌。 我要是内应，你们早就死了。之前你们陷在流沙里的时候还有还手之力吗？如果不是我拉着梅格躲避，他也早被烧成灰了。 话是这么说，可你突然让大家休息。 放心，有我在，就算赏金猎人再过来也拿你们没办法。 你算哪根葱啊，你连梅哥都打不过。 唉，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吧，实在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行吧。 任小素意犹未尽，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对了，真实之眼到底有几个级别？ 五个级别，依次是白色、橙色、红色、金色、黑色。 都有什么区别呢？ 刚刚两名赏金猎人贡献出来的真实之眼，前者是白色，后者是橙色。很明显，后来突然冒出来查看战斗现场的中年人级别要更高一些，应该是行动指挥一类的角色吧。不过在任小素看来，这些也都应该是边缘人物了吧。 我也没用过其他级别的真实之眼，所以有什么区别我也不是太清楚。只听说真实之眼级别越高，持有的巫师施法便越发稳定，而且还有一定的增幅作用。据说最高级别的黑色真实之眼，即便是一个毫无练习过的小巫师也能随手施法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大巫师手持黑色真实之眼，他把这东西传给他的孩子以后，他的后代天生便赢在了起跑线上。 原来如此。 任小素点点头，合着自己能随手就施法还是多亏了自己那块黑色的真实之眼呢。这让任小素有点遗憾，他之前并没有修习一千次施法便能施法成功的事情，让他以为自己是天赋异禀来着，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不过这样看来，自己现在缴获的真实之眼还不能给 P5092， 毕竟这大兴西北天团怎么能用档次如此低的真实之眼，例如这白色橙色级别的给张小满用用就行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没走多久，任小素他们脚下渐渐出现了一条土路，这说明经常有车从这里经过。他观察了一下，土路上的车辙痕迹并不像是汽车，大概是牛车、马车之类的交通工具。这倒是让任小素很好奇巫师国度的科技水平，外族人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例如远征军团那样，便是因为遭受灾变最为严重，所以工业体系全面倒退。而巫师国度呢，梅哥他们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粗劣的棉麻纺织品，之前遇到的赏金猎人竟还是使用袖剑这种东西，难道狙击枪它不香吗？ 巫师国度有枪吗？ 当然有了，不过枪械管制很严格，都在皇室军队手中。当然我们这边的枪械并没有中土那么精良。 巫师国度的物理化学水平如何？ 其实鉴别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从物理化学水平便能够大致有个判断了。梅哥看了一眼任小素说道， 我建议你到了巫师国度最好别提这些词汇。巫师国度没有化学，只有炼金术，当然也就我愿意跟你聊聊这些了。巫师组织把自己奉若神明，那么科学便是他们的天敌，因为科学是伪神学的天敌。 任小素沉思，他在书上看到过有人说科学的尽头即是神学，谁也没法论证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任小素也没打算评判。而巫师并非真神，他们的神明身份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经不起考验，所以科学便成了他们最大的天敌。在任小素看来，一个巫师再厉害，冷不丁被人放个冷枪也是会死的，所以巫师国度对枪械的管制才会如此严格。巫师不像中土超凡者，有些超凡者挨了一枪屁事没有，最多就是卡在肌肉里，例如任小素现在就能够做到了。但巫师本体非常脆弱，这是他们的短板，所以巫师不希望世俗社会里出现可以伤害到他们的东西也实属正常。当然梅哥也不过是个小巫师，他说的可能也就是道听途说，未必就是正确的。巫师组织到底怎么想的，还得任小素亲自去探索。就在这时，土路的前方突然传来马蹄声，任小素把梅哥拉到自己身后说道， 小心。 梅哥看着任小素挺拔的背影，心中竟是升起了一丝感动。马蹄声由远及近，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土路前方渐渐出现十多个人影，纵马疾驰，马匹俊朗，浑身的腱子肉看起来异常彪悍，骑兵当中还有人牵着无主的马匹。这些人一个个穿着厚重的钢铁盔甲，当任小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差点就准备抽出黑刀了，实在是对方这盔甲与远征军团的重甲有些相似。不过这些人的盔甲均是亮闪闪的银色，看起来要比蛮子的重甲精致许多，观赏性也更强。当然在任小素看来，这些人的盔甲远不如蛮子的实用结实。梅哥笑着拍拍任小素的肩膀， 哼，不要紧张，这是李家与刘家的骑士。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回来了？ 其实按照约定，我们应该一个月前就回来了，他们将在戈壁边缘迎接我们，结果因为真视之眼的事情耽误了一个月，想必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巡查一次吧。 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来杀你的敌人呢。 此时李成国与刘婷已经疯狂地招起手来，两位绵羊人眼眶都红了，颇有种游子归乡的热血。这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天天当着绵羊吃着草，如今能够回到故里见到家中的骑士，怎么可能不激动？ 骑士的战斗力怎么样？ 都是从皇室部队退伍下来的老兵，其实皇室是不允许豪绅拥有私军的，你看他们所携带的武器都只是刀具，并无长枪和弓箭。在巫师国度里，长枪弓箭与枪械一样都是违禁武器，平民不得私藏。 等等，说了不能有私军，那这些是？ 最开始下达禁令的时候管制是很严格，现在慢慢松了一些，而且这些老兵退伍之后没有生计，反而容易对社会治安造成威胁，于是皇室也就慢慢默许豪绅可以少量招募一些士兵看家护院。 没有现代热武器，这些人怎么能够跟皇室背后的巫师组织抗衡？话说巫师组织一点发展科学的意思都没有，也不怕西北有一天反攻过来，等到西北发展壮大， 这些巫师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 梅哥瞥了任小素一眼， 怎么心里还想着幺七八要塞呢？关键就在于这200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外敌入侵过巫师国度。 任小素心想，也是，也没必要把所有王朝都想得很聪明。中原的历史更替中，每个王朝都不算太长久，最短的王朝还不如现在的巫师国度呢。历史记载上，闭关锁国、卖地求荣、斩杀忠臣这样的事情也多的是。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有那么多代王朝了。按时间算，巫师组织享受了200多年，也该到心无斗志的时候了。任小素忽然发现，对这巫师国度了解的越多，便越发觉得这巫师国度已然不配做西北的对手了。这时，十多位骑士已经抵达众人身前，所有骑士全都跳下马来，先是单膝跪地，以右手放在胸口向梅哥行礼。待到梅哥示意他们起身，这些人才转身看向李成果。 少爷，我们来晚了。不晚不晚， 我留下的人呢？ 我们与他们是分头巡查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在其他地方。不过您可以跟我们一同返回约克郡，这是商量好的事情。 哎，总算是回家了。 梅哥大人，我们现在启程吧。 嗯，启程。 任小素发现这巫师的地位确实高啊，这些家族私兵都要先照顾好巫师才能去照顾自家的主子。紧接着，任小素忽然发现这些骑士牵来备用的马匹只有3匹，分明只是给梅哥、刘婷、李成国准备的，并没有把自己考虑在内。也是，人家也不知道梅哥突然会拐人回来啊。 这马怎么分配呀？ 骑士们相视一眼。 您是？ 哦，我是梅哥大人的亲随。 梅哥心里吐槽，这时候不叫小梅了是吧？骑士们面面相觑，梅哥大人什么时候多出一个亲随来了？不过梅哥都默认了，他们也没法说什么。只是他们身穿盔甲，根本没法两人同乘一匹马呀。任小素对李成果和刘婷说道， 那个绵羊人，你们俩在一匹马上挤一下。 刘婷挑挑眉毛， 可以让一个骑士走路回去啊。 嘿，我这亲随对仆从说话都不管用了是吧？赶紧的上马。 李成果和刘婷生无可恋的回答。 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梅哥与任小素骑马一并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而后面的骑士则小声问李成果： 少爷，这梅哥大人的亲随是什么来历啊？ 刘婷压低了声音鄙夷道： 没什么来历，本身是我们从幺七八要塞那里俘虏来的，结果被梅哥大人看中，收他当了亲随。 那他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特别会吹牛逼。 就在这时，梅哥忽然对任小素说道： 见到这些骑士的时候，我才想起来你之前问我的问题。那个叫任和的人，我确实在书上见过，就在那本记载伟大巫师生平的书籍上。 记载了什么？ 那本书我是跳着看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印象非常深刻。原本黑色真实之眼是有3枚的，其中2枚都是那位巫师的私有财产，也不知道最后怎么就有1枚落到了都铎家族手中。 不是说2枚真实之眼吗？一枚落入都铎家族手中，另一枚呢？ 被那位中土骑士要走了。 要走了？ 对，说是作为礼物送给了对方。等等，我明白了。 我感知到未知的黑色真实之眼，就是中土骑士带走的那一枚。 梅哥没有王韵那么强大的记忆力，如果不是任小素提及这位中土骑士的话，他恐怕都想不起来自己看过的传记中竟然还有这么一个细节。而现在经过任小素这么一提醒，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自己感知到的黑色真实之眼恐怕就是中土骑士带走的那一枚。这样一来，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只是任小素有些疑惑，很明显梅哥已经将自己的这枚黑色真实之眼当做了人和带走的那一枚，可他身上的真实之眼确确实实是从宫殿里面兑换出来的呀，这是怎么回事？任小素陷入了很深的疑惑之中。在此之前，黑刀黑驹出现，任小素从未想过他们的来历，所以在黑色真实之眼出现的时候，任小素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和黑刀黑驹是一样的，跟蒸汽列车一样是巨线产物。然而现在，当梅哥突然说起中土骑士曾带走一块黑色真实之眼的时候，任小素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问题。宫殿给他的黑色真实之眼只有一枚。黑刀是两柄，他和老许一人一柄。黑驹是两杆，他和小锦一人一杆。可唯独就是这黑色真实之眼是例外的，没有第二个。明明都是解锁出来的武器，为什么偏偏就真实之眼特殊呢？说明宫殿给他的这个真实之眼与黑刀黑驹的来历并不相同。任小素骑在马上，马匹慢慢悠悠地踏着碎步，他在脑海中突然开口询问宫殿， 这黑色真实之眼和黑刀有什么不同？ 宫殿没有回答。任小素再问， 黑色真实之眼的来历能不能告诉我？ 无权限告知。 我与那位骑士人和到底是什么关系？ 然而宫殿并未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突然发布任务。 任务：解锁新的支线任务，与巫师国度境内寻找与人和有关的线索，任务完成进度1/4。 任小素愣了一下，宫殿可是很久都没有发布任务了呀。事实上，自打他越发强大之后，宫殿发布任务的频率便越来越低。回到任务本身，看宫殿给出的任务，也就是说他已经找到一条相关线索了，人和与巫师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曾取走一枚真实之眼的事情。那么他还需要找齐剩下三个线索才行。 任务奖励是什么？ 无权限告知。 行吧。 任小素此时已经确定自己和那位骑士人和确实有关，不然的话宫殿怎么会突然发布这样的任务？只是人和已经是灾变以前的传奇人物了，自己和对方会是什么关系？任小素心中有了猜想，但他一时间又有些难以相信。梅哥在一旁的马上问道， 怎么了？不舒服吗？ 没事。对了，那本关于伟大巫师的传记在你的巫师塔吗？ 是的。怎么了？你想看吗？明天我给你找找。 今天吧，我急着看。 这么着急吗？ 是的，既然他是中土人，你也说了曾经感知到那枚黑色真实之眼，那说不定我可以追寻一些线索，找到那枚黑色真实之眼呢。 梅哥一听这话也激动起来。 真的吗？ 任小素忽悠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巫师时，真是眼都不带眨的。 真的，如果真能找到线索，我甚至可以回到中土找寻这枚真实之眼呢，到时候拿来给你，你就真的可以挽回爱情了。 谢谢，太谢谢了。 来自梅哥的感谢币加二。 任小素咂巴咂巴嘴，他寻思这梅哥的感谢币也忒好骗了一点，搞得他都有点不忍心了。这时梅哥突然又叹息说道， 不过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就自己用吧，毕竟你也没有真实之眼。 虽然我也很想拥有黑色的真实之眼，但那是你找到的。 任小素当场都要震惊了，这梅哥是故意说这番话想要感动自己，还是怎么回事？一行人朝约克郡赶去，从早上走到晚上，慢慢的路旁开始出现绿色植物，再然后大家甚至开始看到农田，以及当场都要震惊了，这梅哥是故意说这番话想要感动自己，还是怎么回事？一行人朝约克郡赶去，从早上走到晚上，慢慢的路旁开始出现绿色植物，再然后大家甚至开始看到农田，以及约克郡的属民在农田之中耕种。不远处高高的玉米地已经结穗了，看起来异常喜人。约克郡的属民见到骑士们，便赶忙来到路边，将右手按在心口上，鞠躬行礼。有一人看着梅哥好奇道， 啊，敢问是巫师梅哥大人吗？ 是我。 尊敬的梅哥大人，我们没想到您会突然回来，原本要缴纳给巫师塔的税赋，我们还没准备齐整。 嗯？怎么回事？ 去年收成不好，我们备下要给您交税的粮食用来今年度过饥荒了，请梅哥大人宽限我们半年，今年庄稼长势不错，我们一定能在秋天的时候将所有赋税补齐。我们听说隔壁的法郡那边因为有人交不上赋税，便被巫师大人处死了，但您之前在约克郡口碑极好，我们就想跟您求求情。 梅哥叹息着摆摆手， 唉，好的，我会考虑的。 一听这话，农田边缘站着的约克郡属民竟是一同跪了下去。 谢谢梅哥大人。 其中一人甚至还跪行而前，想要来到梅哥的马前亲吻梅哥的靴子。 不用这样，起来吧。 一旁的任小素若有所思，原来巫师国度和178要塞一样，也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的饥荒，只是隔壁巫师直接将人处死，听起来也太过残暴了一些。 这些属民没有骗你，他们骨瘦如柴，说明身体里的糖原和脂肪全都所剩无几，是长期饥饿所致。 说实话，任小素看着这些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约克郡属民，就像是看到了周氏的难民，差点就说要带大家一起大兴西北了。要知道，他原本准备带更多中原难民大兴西北的，只是被王室部队阻拦了而已。现在，他觉得自己大概知道剩下的人口缺口该从哪里着补了。大兴西北 3.0 计划又充实了一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巫师国度大概有多少人口？ 梅哥为难了。 你要问我巫师的事情，我还能回答你，但你要问我这个，我就回答不上来了。 你这巫师也太不接地气了吧。 我一个巫师关心这个干嘛？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巫师这样，所有巫师都这样，世俗社会里的事情交给皇室来处理就好了，我们只需要坐享其成。 任小素内心感慨，大概也正是这么一种思想，才导致巫师国度已经渐渐被178要塞甩在身后了。一个没有根基的巫师天国又有什么意义？他们又不是真神，你们也需要踏踏实实的基础民生才能支撑你们的金字塔呀。不过任小素跟梅哥这个傻白甜说这些也没用，他转头看向骑士长。 约克郡有多少属民？ 回禀庆岁大人，有900,000左右，这是前年统计的数字。 过得这么惨吗？ 几乎都是如此，不过约克郡只是王国里比较小的郡，人口不多，还能勉强支撑。 这下任小素就放心了，他也不用管整个巫师国度有多少人，管走这约克郡的属民就足以大兴西北了。当然他还能管更多，但就像王月熙说的那样，每座壁垒容纳的人口都是有限的，没必要一味地追求数量。渐渐的，任小素已经能够看到远方的城镇了。与中原不同，任小素从一处山坡向下俯视，便发现这城镇里的房屋最高也不过四层楼的样子，唯有城镇中心的大教堂高一些，其次便是一座相对宏伟的塔式建筑了。说是塔，其实这塔的基座也跟教堂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让任小素形容，那可能更像是一个书上看到过的古堡。这里充满着异域风情，让任小素不由自主觉得其实这种风格的城镇还挺漂亮。但他也很清楚，这城镇也同样代表着落后的建筑技术以及差劲的人口承载能力。任小素都怀疑这巫师国度的城市有没有完整的地下污水系统、自来水系统，如果没有，便意味着当他靠近之后，那里可能经常会弥漫着臭味。 城镇里平时用水怎么解决？ 你倒是问了一个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我来到约克镇后，用第一年的税收为城镇属民打了180口水井，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用水问题。 任小素目瞪口呆地看着梅哥，心说你这有什么可骄傲的呀大兄弟，打180口水井跟任小素之前大兴西北的手段相差实在是太远了。巫师国度可能太久没有与外界接触过了，亦或是巫师组织本就不愿意他们与外界接触，所以这些人根本都不知道其他地方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想想，178要塞之前拿巫师国度当作大敌，纯粹就是因为一方有超自然力量，一方没有，所以178要塞吃了很多亏。包括最早的时候，178要塞其实也没有太强的军事基础。但现在再看着巫师国度，这地方如果抛开那些巫师，啥也不是。这时候，梅哥遥遥地指着城镇中心的大教堂说道： 那里便是真实之眼教堂，所有属民作为信徒，每周周末都需要去那里进行礼拜。而旁边另一座宏伟的建筑则是我的巫师塔，如何，是否很壮观呢？ 哼，我没打断你是不想再气你，但你也不能再继续炫耀了。我问你，你是没见过178要塞吗？论宏伟你这可差太远了。 那是防御型要塞，我这是自己住的地方，能一样吗？ 行了，赶紧走吧，我急着去看书呢。 说完他夹了一下马肚子，催促着马匹快速行进起来。后方的梅哥一脸无奈，但又不好说什么。某种程度上讲，梅哥其实是把任小素当作朋友看待了，只不过后方的李家骑士们面面相觑，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巫师亲随敢这么和巫师说话的。骑士们一脸疑惑地看向李成果： 少爷，他怎么这样和梅哥大人说话？ 李成果面无表情，也没回答这个问题。他只希望近期任小素先别找自己说话，不然自己在自家骑士面前的面子可就丢完了。然而这世界上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只见任小素突然回头对他喊道： 明人，你们俩干嘛呢？跟上啊！ 骑士们都愣住了。李成果和刘婷俩人眼角不停地抽搐，他们觉得是时候跟任小素好好谈谈了，只要对方不叫他们绵羊人，让他们掏钱都行。一行人缓缓进入城镇，直到这时候梅哥才彻底松了口气，因为想要杀他的人怕是不敢动手了。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目光在人群中逡巡一圈后突然说道： 小心一点，有可疑人物。 梅哥心神一凛，他放眼望去，路旁都是在向他半跪行礼的属民，并没有什么异常。 不要四处张望，小心打草惊蛇。 约克郡的城镇连城墙都没有， 似乎对外来入侵的战争没有丝毫概念似的。当他们进入这里的时候，任小素就发现，虽然署民们一个个都低头行礼，但有一人的目光却紧紧盯着梅哥。任小素不想当众出手，也不想惊走对方，万一真惊走了，自己上哪收个真实之眼去？而梅哥虽然什么也没发现，但仍然在马匹上端正了坐姿。之前如果不是任小素警觉，他早就死在火烛树中了，所以梅哥相信任小素的判断。只是他想不明白，对方要在城镇中动手吗？ 哪个人有问题？你可以告诉我，我直接下令让骑士们捉拿他，我有指挥约克郡所有人的权利。 不用声张，对方已经悄悄离开了。如果我当众杀了一个赏金猎人，拿了他的真实之眼，巫师组织会如何对待我？ 当然是从你手里将真实之眼追缴回去了。你可别打这主意啊，你打不过赏金猎人的，就算我也不一定能打得过。 城镇里的街道有一半还都是土路，任小素能想象到如果是下雨天，这街头会有多么泥泞不堪。这座城镇也没有下水系统，任小素坐在马上，甚至还看到有署民挑着粪便朝城镇外走去，隔着很远都能闻到那股子臭味。署民们的头发梳理的倒是都很整齐，可却油腻异常。任小素这一看就大概明白，即便梅哥用第一年税收打了180口井，但这城镇的水资源依旧处于紧缺状态。当年在集镇上，他和小六元也是这种状况。署民们在街道两旁半跪着迎接巫师大人的回归，对于他们来说，巫师是神明，是这个王国之中最神圣的人。从服装上来看，这里也与中土有着极大的不同，女性基本上都穿着蛋糕裙，并且在领口袖口都露出蕾丝花边来，而腰间都缠着纤细的束腰。男性则相对普通一些，大多穿着破旧不堪的衬衣，外面裹着一件短短的马甲。 早些时候也不这么穿，我20多年前开始流行复古风，怎么样，和你们幺七八要塞是不是有些不同啊？ 确实很大不同。 骑士们将梅哥两人恭恭敬敬地送去巫师塔后便撤离了。不过梅哥担心有赏金猎人来杀人，索性就命令两名骑士在巫师塔外先守着。不仅如此，他还告知李成国，等骑士们将他和刘婷送回各自家族之中后，还得让李家再派一些人来。任小素有点无奈，就这种安防措施，怕是赏金猎人没胆子来巫师塔刺杀梅哥了，而他想要引出对方恐怕还得费点劲呢。不过有一说一，任小素倒是很欣赏梅哥这种怕死的精神。怕死真的一点都不丢人，一个人就只有一条命，为了不值得的事情死去，那才是最愚蠢的。不知怎么的，任小素是越发想拐梅哥去大兴西北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走入巫师塔，原本任小素以为梅哥两年没有回来了，这里一定落满了灰尘。可是进去以后才赫然发现，这巫师塔里竟然还是有20多名中年妇女在擦拭地板，打扫卫生。 还真是低估你在约克郡的权势了呀。 哼，你低估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说实话，也不怪任小素低估梅哥，毕竟梅哥作为一个巫师，就带两名仆从去侦查，连个像样的佣人都没有，然后回来路上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任小素真的很难把这种人与大人物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任小素连整个巫师组织都有些低估，总觉得对方的巫师身份并没有那么高大上。而这巫师塔里富丽堂皇，许多装饰品上都是用了贴金工艺。 你既然如此有权势，为何不带一些随从与仆人去178要塞那边呢？ 去那儿是受苦的， 你看这些人辛辛苦苦的干活，也不过是为了一份工钱，我怎么能带他们去边陲那种危险的地方？若是遇到幺七八要塞的部队，以我的能力是根本保不住他们的。 唉，还真是个傻白甜。 当幺七八要塞遭遇入侵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把巫师国度所有人都邪恶化，那是人之常情。就像任小素当初面对远征军团的时候，也会在心里把对方邪恶化。但事实上，不管到哪里都会有好人坏人，梅哥无疑便是巫师国度里好人的典型，而远征军团南下也是因为北方环境恶化，黑袍忽悠所致。这不是任小素在给巫师们蛮子们开脱，真要再次开战，哪怕知道对方是好人，他也照样大开杀戒。远征军团再来100次，也同样是这个结果。一名中年妇人提着蓬松的裙子来到梅哥面前笑道： 梅哥大人，你可算是回来了，我这就让佣人给你准备晚饭。 任小素打量着对方，这位管家倒不是中土人，金发碧眼，充满了异域风情，不过开口还是中文，这让他稍微有点错位感，总觉得这世界稍微有点不太真实。 好，尽快准备晚饭。热水准备好了吗？我先洗个澡。 一直常备着呢，您晚上想吃什么？ 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回锅肉、酸辣白菜。 任小素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巫师不该吃点不一样的东西吗？怎么这巫师国度的吃饭口味也被中土同化了？梅哥看向任小素， 晚饭怕是还要等上一会儿，要不咱俩先去洗澡。 你把话说清楚，再这么说话我可就打人了。 你别想歪了，这巫师塔里光是盥洗室就有8个，我没说要跟你待在同一个盥洗室里。 我先不洗，你先把咱们之前说的那本书找出来，我要看那本书。 行吧，随你。 梅哥耸耸肩膀，便让佣人从高高的书架上取来一本厚厚的书籍，他拍了拍上面的符徽说道： 哎，就是这本了，《巫师志》，80年前出版的，现在可找不到这本书了。 那位巫师叫什么名字？ 罗素。 好。 任小素随便找了个椅子，便开始翻找书内的线索。一名女佣拖曳着裙摆走到他身边，为他奉上了茶水与点心，甚至还有人问他是否需要按摩肩颈。茶是红茶，而点心则是香酥小麻花。任小素哭笑不得，这巫师还真是会享受。站在王国金字塔尖的既得利益阶层，即便是梅哥这样的边缘人物，也能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权势福利。而任小素作为梅哥的亲随，现在也算是巫师塔里除去梅哥以外地位最高的了。他摇摇头笑着拒绝了： 不用，让我安静的看会儿书就好。 任小素不是装样子，他是真急着看书。如今心里的某种好奇推动着他寻找一切有关中土骑士人和的消息，他总觉得当一切谜题解开的时候，自己心中的很多疑惑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任小素查找目录，结果发现这巫师志记载的第一位巫师便是罗素。泛黄的书页上记载着罗素的人物小传。罗素生于公元1981年，是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巫师之一。他曾致力于巫师组织发展，主张吸纳平民与外族成为新的巫师，为巫师传承引入新鲜血液。在灾变之中，他曾带领巫师组织与平民寻找新的净土休养生息。在当时，罗素便是所有人崇敬与爱戴的对象。然而，罗素不仅是伟大的巫师，也同样是巫师历史上最厉害的巫师之一。他使用黑色真实之眼，是历代黑色真实之眼的保管者之一。他一生专精陨石星落术，辅修抗拒火焰术与火龙术。罗素的人物小传足有1000多字， 任小素看了半天才意识到，原来这货是真的厉害，连这巫师志的作者都是这货的粉丝呀。只不过对方秉承的包容兼蓄理念并不符合当下巫师组织的策略，所以那本巫术总纲才会经历七次删减，以至于现在连作者署名都看不到了。而眼前这本有80年历史的书籍，也算是有关罗素记载资料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吧。任小素快速翻看着罗素的人物志，不过前面那部分讲的都是这货做了些什么，例如少年罗素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如何帮助同学，如何组织年轻巫师，如何成立新的巫师协会。能看得出来，这个罗素是一个非常擅长交际的人，当时应该常年活跃在巫师圈子里。 罗素有着巫师历史上最卓绝的天资，以至于凝聚了大量青年巫师在他身旁，以他作为自身进步的榜样。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罗素无法忍受旧时代巫师协会的封建与保守，开始凝聚他身边的力量寻求变革。旧时代的巫师协会认为，巫师更加应该注重保护纯正的血统，以及保护真实之眼的秘密不被泄露。旧时代的巫师协会坚持，真实之眼便是巫师的命运，不应该有外人来插手，这很可能导致真实之眼的流失。然而罗素却认为，巫师群体想要被世人认可，那就必须坚持兼容并蓄的主张，只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巫师并影响世界，这样才可能让巫师光明正大地站在世人面前。旧时代的利益群体与新时代的青年巫师发生碰撞，大量青年巫师不惜与自己的家族对抗，也要追随罗素的脚步。这个时期的罗素拥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并且拥有着众多的追随者。 不过关于罗素的性格，在中年的时候突然有了巨大的转变。巫师志的作者记载， 罗素47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辞去巫师协会主席，突然到所有人都毫无防备。他的好友廷根斯曾多次写信劝说，希望罗素继续带领新巫师协会前进，可罗素始终没有同意复出的事情，反而沉下心来决定要研究无吟唱诗法。 巫师志写到这里并未提及罗素到底是为何产生这样的转变，而任小素看到这里便点点头，这就对上号了。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确认，罗素确实是巫术总纲的作者。至于对方为何会突然性情大变，任小素严重怀疑是人和直接给罗素打自闭了。任小素心说，这人和也忒凶残点了吧，竟是能给一个乐观开朗的社交型人才给硬生生打成了沉闷的研究型人才。不过有点可惜的是，看巫术总纲可以发现，罗素哪怕研究了很久也没法研究出无吟唱诗法的方法，即便他手上有黑色真实之眼也不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